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他叫尼古拉或者叫尼古拉斯，这要看他今天的心情而定，因为他有轻微的强迫症。今年22岁，天秤座，严重偏科，狂热的80年代爱好者。除了天文学和双节棍的制造方法是真正的学霸，其他课程一律是学渣。每天的事情就是研究天文学和李小龙。他叫小文，也是22岁，天蝎座，真正的宅女和自拍狂人，美食爱好者。平时不出门，一出门就会把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拍下来，任何东西，然后在摄影小组里疯狂刷屏。他们两个住在同一座楼里，从小就互相认识，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和对方有任何的共同语言。只有一次例外，有一天尼古拉突然问小文说， 小文，你有没有想过在空中给地球拍一张照片啊？ 于是两个人开始准备一个共同的计划，他们加入了默默的天文学小组，学习利用气球悬挂相机拍摄地球照片的方法。在这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出谋划策的，也有说风凉话的。 需要一个电池续航能力强的相机， GoPro 最新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需要安装一个 GPS 接收器，能准确定位，以便将来回收。还有，最好在风力不超过2级的时候发射，这样稳定性有保证。 国家领空管制干不了这事儿， 这样能搞出来？ 有什么事情请找我大漠飞鹰。 渐渐的，他们也得到了很多帮助。在航天研究所的凯文给他们寄来了自己小时候画的气象气球升空计划手稿，热爱越野的魔力谷也把自己不用的 GPS 送给了他们，需要的东西很快就准备的差不多了。经过大家的帮助和一段时间的努力，两个人终于迎来了气球升空的那一天。这一天气温舒适，晴空万里，风力1级，可是气球在升空几分钟以后就成功的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外了。 你没有听错节目啊，这还是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 Cathy。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在优酷网上非常火爆的一段视频，叫做追气球的熊孩子。但是呢，我知道的这段视频不是因为我在优酷上看到了，而是因为我在朋友圈里面被刷屏了，就是少年不可欺，上个礼拜的周末应该是。 周末是。 大家如果这几天有上网的话，应该是有听过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几个少年，应该还是高中生吧， 对，高中生， 高中生，十几岁的 广东 揭阳的高中生，他们呢就有一个计划，就是用气球去放到这个太空上面去拍这个地球的照片。但是呢，后来就因为这个优酷他们就了解到了有这么一个概念，于是呢就有一个姓王的他们的一个所谓制片人去跟这个叫 Nico 跟他去联络。但是联络来联络去呢，中间一段时间呢他又消失了，因为呢之前大家一来二去的，对方都已经就几个中学生已经是信任这个制片人，认为他真的是要来帮我们实现梦想，因为他们有一个计划说跟默默合作，就是弄一些大胆有梦想的敢于实现自己梦想年轻人的这么一个短片，说想找他们去演，并且承诺说给他们6000块钱的劳务费，是吧？但是中间一段时间呢他又消失没有再出现，所以呢他们就起了疑心，说哎，这是去哪儿了，还要不要找我们拍，什么接下来的行动你们到底想怎么办。然后在可是没有过多久，他们就在优酷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是优酷已经拍好的这么一个短片，叫做追气球的熊孩子，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于是他们就非常的不爽，然后呢在微信圈里面就转发了这么一篇文章，少年不可欺。中间其实他们也挺也不能说精吧，至少是有一点心眼的。他是把他们邮件的这些往来呀，包括电话是吧，跟这个王姓的制片人的录音电话都给录下音来，也可以当作是优酷侵犯他们权利，所谓剽窃他们创意的一个证据。 是。 那于是我们在这篇长的 微信里面呢，就是大概能够看到它事件的一个原貌。那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呢，是在微博上 Nico 就说，优酷的道歉无法让他们信服，再多声明已经没有意义，他们决定诉诸法律，还希望专业人士的相助，还给了一个联系的邮箱。那看到这些天的微信，我看阅读量早就已经突破这个10万，是加按赞的就已经50000多，而这个优酷的他这样一个视频呢，在优酷网上的播放率已经200多万了，是吧？但是他们之前这个小短片，就是在太空里面拍摄的这个照片，也弄了一个小短片，当时他们的这个阅读量也只不过是50000多，所以呢，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少年会这么的怒不可遏。 是因为当时我确实就像樊素说的，我们的朋友圈都被这样一篇少年不可欺的文章给刷屏了。我觉得整个事情其实脉络是很清晰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部分， 对， 反倒是之后的双方的一些反应以及引起的舆论回响更加值得我们关注。那我们看到实际上在优酷跟陌陌也都算还算反应比较快吧，在30号的下午都有一个声明啊， 对， 但是他们的声明内容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更加的引起网友的一些反感甚至是抵制。那我们看优酷声明，它里面有几个要点，一个是说他们是支持原创的，然后也保护 PGC 也就是专业合作内容的权益，是他们的一贯的主张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全部属实的话呢，将会给予严肃处理。那再有就是会已经安排了专门的团队去跟当事人取得联系，再有就是说他们会及时的跟公众去进行沟通事情的最新进展。那陌陌实际上也立刻有一个声明啊，如果我们看这件事情，好像陌陌是属于比较有点莫名躺枪的感觉，因为他实际上他可能是把这个合作的部分交给优酷来处理， 他没有直接跟 Nico 是，但陌陌也算是，因为我当然后面也会有一些阴谋论，说是陌陌为了双12在美国上市做一些炒作什么，但是大家可以知道，美国实际上对知识产权是非常在意的，他们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向的炒作， 对对对， 只会给他们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陌陌也是在第一时间做了一个声明，他们说是已经在得知这个事情以后，已经是在全平台停止对这一个视频的推广了，那他们也会安排专人积极的推动优酷跟 Nico 的一个联系，尽快的妥善的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我觉得对比看来，陌陌是一个及时的一个反应，那优酷的可能现在是反倒成为大家去攻击的一个对象。 没错，那我当天看到这篇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也挺愤怒的哈，然后同时也看到我的朋友圈里非常多的朋友在转，然后我挑选了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反应，一个呢就是说才给6000块钱，他说6000块钱你都出不起吗？你这个优酷也实在是太穷了吧。还有呢，干一些音乐的朋友就说，其实你在国内放哪个平台都一样，是吧？他只是说的话比较好听，就是只要是你原创的这个产品和内容，他说你放到国内平台他都卖不到好价钱，这是他一个非常悲观的。还有人就期待的说公关接下来要怎么样回应。那还有一种我也比较认同，我看了优酷的那个短片，说实话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故事拍的其实也并不漂亮，是吧？ 是、 其实水平也并不高， 因为我看大概有6-7分钟的一个片子吧，实际上你看到中间会有点无聊，比较的沉闷。 好，但是呢中间哈、让我们见识到优酷的反应的呢，应该还属于就是 Nico 跟这个王某的通电话，他作为优酷的员工也是第一次让大家领教到哈优酷的内部的人员到底是怎么样去理解这样一个事件的。我们来听一段，这也是在这篇微信里面 Nico 附在这个链接里的。 喂 你好， 哎 请问是优酷的王腾吗？ 哦对，哪位？ 我是 Nico。 对，你们那件事情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处理？对， 请问哪件事情怎么处理？ 就是你们完全把我们的想法然后制成一个视频，对吧？ 这不是这样的，是我觉得你可能理解错了，是这样，那个因为当时我们在和你们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大部分的东西是导演在考虑，然后那个导演考虑完以后，因为你们所在的那个地方是在广州，然后制作团队呢都是在北京，他们离得都太远了，而且会有一部分的那种就是各种就是其实不光是你们的费用，其实还有很更多的是那个它中间的这中间产生的这些没必要的这种费用，所以导演选择了一个北京的人更合适了。对 啊，但我们现在谈的不是拍摄的场地，而是你们现在制作广告所出来的东西跟我们原本的文案所有的相当于是你们是复制过去了， 然后你们没有跟我们提前通告，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只是想问你们这件事情，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对， 这件事情我们不用处理啊，这件事情和你们没有关系。 就是你的态度就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对吧？ 这当然和你们没有关系，这怎么可能和你们有关系呢？ 好 ，OK， 那我们就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好吗？ 对，嗯，对，我这筛选演员的阶段，你就是什么这还非分矮地儿不矮地儿呢？ 好，行，好，那就先这样啊。那你们就那边啊，行，嗯，拜拜， 嗯，嗯。 我估计就是他打这电话的时候，少年这边已经是有所期待了，已经预测到他会是这么一个态度，所以你看他这边的脾气是压下来的，心里肯定火，是吧？ 是。 但是你看他没有表现出来，反倒是优酷这个王制片人显得有点沉不住气了，就说这当然跟你们没关系了。但是你说他把这段录音搁在整篇文章里面，他上下一对比，前面你邮件里面的态度那么客气哈，显得非常有礼貌，在音频里面你感觉哎，怎么是判若两人，前后的态度也相差太大了吧，所以很多网友不接受，我觉得这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对，所以我、嗯、而且我们听到这个王制片人的整个的语气，他好像在知道打来的是妮蔻之后，就整个的从之前刚接电话的时候还好的一个正常的语气，变成了像一个流氓一样的一个语气。 好，那说到这个 Nico 这边呢，其实大家也认为他并不是无懈可击的，那也有质疑说因为你们的东西也不是原创、 嗯、 是吧，他们自己回应说我们是亚洲就是第一个少年做这样举动的一个这个小团体吧，也算是，但是呢其实他们也并不是说在全世界是第一个想出这么一个想法的人，所以呢大家就有很多的疑问哈，你如果说现在想要去维权的话，到底应该从哪儿入手，有没有可能就是真正做到 Nico 他们想要的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真正是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现在国内似乎维权我们每天都在听，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版权的这个路在中国说上去，就是觉得你不要再谈这个，因为谈这个也没用，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么干，是吧？但是现在当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之后，真的是把这个非常严肃的搬上台面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似乎大家都会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他们走出这一步的时候能不能给其他人也带来一些启发。我们接下来听一位广告专家也是公关专家的一个点评， 是 他是中国传媒大学广告系的副院长， 广告学院的副院长杨毅老师。 杨毅老师， 因为这现在整个事情可能真相我们不能知道，但是双方的回应是已经摆在那里的，所以我们可以探讨的是双方的一个回应和操作、 主要是看到优酷和默默的反应和少年的舆论操作方面。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优酷跟默默的一个回应。优酷相当于是一个直接的参与人，因为这个片子的制作是在优酷这方嘛。但他们的回应中，目前来讲是没有去承认一个错误，这也是现在网友最为诟病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公关的专业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在发生这种可能事情还没有特别确定的时候，或者说没有一个法律调查的依据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回应已经够了呢？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事件当中的所有情况的这个表达都是单方面的一种表达和反应、那么由于互联网的这个传播的这样一个作用呢，事实上呢，这种单方面的表达迅速放大了舆论的这样的一种传播，所以我们看到目前在互联网上对于这个事情的评价几乎呈现出大量的这种一边倒的这么一种状态，就是指责的矛头都对向了优酷和陌陌。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在现在的这种互联网传播的环境当中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也就是说它的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理由保持观望观察和怀疑。那我们可能会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比方说90后孩子的那个创作团队的角度上来讲，事实上即使我说的是即使和假如、假如这个团队在描述这个过程的事情的过程当中，也许会有一些以偏概全的成分，或者说和事实的真相不是完全符合的成分，但是现在我们也注意到他现在的这种传播格局会很容易获得更多公众的共鸣，从而让这个事情的机构参与方的组织像优酷和陌陌在舆论上首先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所以我觉得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是事情的 完全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嗯， 所以从所谓危机管理和传播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经常讲两个方面的有利于。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利于还原事情的真相，第二个呢，是不是有利于去还原这种价值的信任。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互联网上大家对优酷和陌陌的这种批评的事上，如果按照这种舆论在发展的话呢，我们会有理由担心它可能会割裂了优酷和陌陌的使用者对于这两个平台本身的这种信任感。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想这是这两个平台需要去注意的问题。事情发展到目前的架构为止，这两个方面的回应，我觉得很难去讲够还是不够，因为我们没有去看到事情的完全的真相。 嗯， 但是起码呢，我们认为这两个机构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能够做出回应和表达，同时呢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我觉得这在事情发展的初步阶段它是值得去肯定的。 反观这个少年，是不是他们在一开始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但是他们通过成功的这样的一种舆论的传播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有利的地位？ 这个不好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去评估考量它，我们现在仅仅是一种感觉， 嗯， 觉得好像一看大家都在支持的是这两个人。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在互联网上很多事情也有可能会发生逆转，这种会不会发生逆转取决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嗯， 你比如说我们也看到有网友提出质疑，说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公共关系的炒作，那会不会这两个少年在讲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与事实失实的出入可能性是存在的。嗯，那么我想这种怀疑和观望是有理由的，换句话说，在事情的真相没有得到完全的澄清之前，我们有理由保持对这双方的这样的一些观察。但是这里头呢，如果存在了所谓侵权等等这样一些非常明显的操作性的问题和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相关方是要负责任的。 好，其实呢，杨教授讲的现在就是各说各话，是吧？ 是， 因为并没有一个第三方的，有可信度更加高的一些或者媒体啊，或者律师啊，他们去介入调查。但是他讲的刚才一点说，用户会减少，就是对像陌陌或者对优酷的这样一个使用。我觉得不大会， 但我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已经在反映说，我已经卸载了优酷，然后又卸载了陌陌，但至少，会不会说是一个割裂？可是至少说，我们对于这两个品牌的一种好感度是有下降的。 嗯哼，但是这或许也跟现在很多视频网站它的竞争非常激烈是相关的。如果说它是垄断的，你除了优酷你就没有别的可以选择的话，我觉得大家不会是做出这么一种行为。但现在什么优酷啊，什么乐视啊，什么爱奇艺啊，什么就是土豆一大堆你可以选择的话，好像确实是有人就会选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表达他们对这样一个事件态度哈。那刚才我讲到，就是到底维权的这个路难不难走，如果说作为一个新的创业者来说的话，他们有很漂亮的创意，有很伟大的 idea 的话，想要推出市场，他们又应该去做哪些关于维权方面的防范，我们等会儿呢请一位专业的维权律师来在这方面跟我们的详细解析。好，这里是三立化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上海的一位游云婷律师呢，他在上周末哈，仅仅是看到这个少年团队一方呢发的这份微信呢，他就有一个结论，他就认为维权之路非常的难。 嗯， 那么要不然我们就直接听听他是怎么样表达这个难的这个观点哈。那紧接着对于其他的创业者来说，或者对一些比较强势的大公司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他们各自都能够吸取哪些教训哈，我们来听一下。 维权的技术难很大。 嗯， 首先呢，一般的商业的，如果大公司之间去谈判的话呢，会先签一份保密协议，然后呢，签了保密协议之后呢，双方呢就是对了解对方的这样一些就是商业秘密呢，都会进行保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双方确立有合作关系。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呢，优酷的人呢，就是他呢，拒绝给他们签保密协议，而且他也不是上来就要求优酷的人签，是谈判谈到一半，发现优酷可能会不跟他签合同之后才要求的。 种情况下他就没有签。 嗯， 这一个呢，没有保密协议之后呢，他现在因为也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他现在依据的，他现在去起诉只能依据的是一个缔约过失。但缔约过失呢，在法律上呢，去这样一个诉讼理由是技术难度比较高的一种，就是关键是你要证明对方不签订这个合同呢，也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这种损失的认定还是有举证上面啊等等都是有一定难度的。然后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他们那个主要的依据，维权的依据呢，可能就是说，还不在版权，因为优酷呢，一方面套取他们的经历呢，然后呢，他们是自己呢，就是自己去拍了一个片子，并没有就是说使用他们的肖像或者他们经历具体的这样一种表述，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在著作权法上面呢，这个创意呢还是比较难，就是说通过著作权法保护的。最后呢，优酷有一张图呢，就是说。实际上是用了他们的，那优酷自己也承认高度重合，但这张图呢，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因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图是要求人工拍摄的，那么这个时候体现的人的一个独创性，一个人工智能，就是角度的选取、时机的把握，包括对焦啊这些，但是它呢是通过气球呢是自动拍摄的，这时候呢自动拍摄可能还是有一，就是说自动拍摄呢还是就是。就根据传统著作权法理论，它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法院有的时候呢比较宽松的，因为有一些卫星图片也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这个时候呢，也是会那个就是判决就是支持你的著作权的诉讼请求。但这个毕竟不是，就是也是难度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这个少年这方呢，就是他们这个。还是维权呢，技术上难度还挺大的。一般来说，大公司如果说咽不下这口气，就可以打这个官司。那当然他提供的支持足够的话，律师还是愿意打的。但这样一个小团队，他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那就是可能还是有点累，就是说。 嗯。那就现在看上去，少年他们还属于比较被动的这么一个地位了。 也不是，他们其实还可以，就是我觉得倒是优酷，就是至少从公关和法律就是两方面啊。从公关上来说，肯定是优酷非常狼狈，因为他发了这个所谓的声明之后啊，那么大家对他们的批评一点都没有少，可能要等到下一个互联网热点起来的时候才会这件事情才会过去。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公关上面，但是从法律上面来说呢，就少年这边呢，他也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实际上怎么叫达到目的呢？如果这个只是以合同的这个6000块钱来说，那你说他其实他们也不缺这个6000块钱，如果是。有能力就是把一个热气球送上天空，然后还能拍那么多照片，就是这个我觉得他其实是不缺这个6000块钱的。 嗯， 但从成名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他们虽然这个就拍片子没有成名，但他们通过批评优酷呢，实际上也获得一定知名度，所以我觉得也谈不上被动吧，少年这边。 嗯哼， 就是如果他咽不下这口气，他就是起个诉，哎，那我觉得所以也没什么，这个事情其实他们要咽不下这口气，就找个律师去起诉。然后就是这个让这个热点能够持续。那如果真的打官司，你说他起诉什么好的，就是赔偿啊什么的，也不会得到很高吧，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这类案子一定不是第一次。那我不知道在您接触过的这个范围里面哈，您觉得为什么这个案子引起的关注度会这么高？从前的案子里面又一般是怎么样处理的？ 一个是比较新颖吧， 嗯， 就是上了天了嘛，对吧？ 嗯。 第二个是涉及到两家上市公司，就是那个第三个又是少年，就是因为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是说这个青少年这个就是对这些年轻人是社会的希望吧，我觉得这最后一点比较关键的是，实际上少年他们处理的也挺好，因为他们留下了很多的东西，就他们这个宣的这个文案啊做得很好，而且呢还同步的放了一段比较让人气愤的优酷的。跟优酷的人谈话的录音，这些我觉得正好这阵子互联网也没什么热点，我觉得就那么多因素就火起来了。 嗯，那您接触的案子里面哈，就是像少年这种，可能也是年纪比较轻，初入社会的，跟一些大公司比起来的话，他不管是在实力和知名度上都没有大公司完全没法比，但最后呢，他也打了官司，还打赢了，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这种一般就是我们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专业的很多律师也在聊嘛，很多我自己如果让我代理这个案件，我会觉得难度也挺大的，就是不一定能打赢，不能保跟当事人保证说我能帮你打赢这个诉讼。 嗯， 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我知道之前的案例好像缔约过失的还相对来说还比较少，我想一下啊，想不起来。有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他非常出色的，他都不一定打官司。像比较有名的业内的跟 这个案件比较像的是那个就是魅族的老板啊，他叫黄章嘛，就是之前呢就是雷军呢跟他在就是谈要天使投资投他们企业，然后要投资投他们企业嘛，也是跟他聊了很久，了解了很多的就是手机研发和那个生产的这样一些应该说是独到的东西，也可以说商业秘密，也可以说是反正就是黄章自己的见解。 嗯， 之后没有投资他们之后，雷军自己做了小米手机嘛，这件事情黄章非常生气，也写过很多文章。但是即便是魅族这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他就是碰到这样过失的问题的时候，他都没有去起诉这个雷军。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些案件，其实这种案件说明这种案件其实对企业家，即便是对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来说，它也是很难的。 嗯， 所以目前好像我知道的案例并不多，就是大多数可能确实这些过失也有打赢的，但是但是应该是有名的案件并不是很多。 嗯，像这次优酷哈，我不知道它算不算一种在行业里面很普遍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盗版好像变得抄袭别人的创意变得这么的容易，会不会也在一定侧面上反映中国是不是在某些法律方面它是有一定的缺失的？ 我觉得法律没有缺失。 嗯， 就是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就是说即便这种情况当然是优酷的做法当然是很恶劣的，但是就是说创意不受保护在全世界也是都是这样差不多的吧。最简单的最例子就是那个Snapchat， 就是它那个月后积分的这样一个应用。 Facebook 推出了一个跟它差不多的应用，但是实际上就是Snapchat 这边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个创意确实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最终他们还是通过自己的市场运营去打败了 Facebook 的这个应用。这些其实在全世界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个方面法律呢还是健全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在方面呢很多人呢没有什么经验，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点问题。 嗯， 实际上这个小朋友他做的已经不错了，虽然他没有签保密协议，但是他在关键的一些邮件还有包括一些关键的电话当中他都做了一个录音，其实他现在维权的目的已经初步达到了，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实际上真正问题大的是很多创业者可能被风险投资去投资你，然后给你做一遍尽职调查，然后把你的模式啊什么都了解之后再去自己开一家 Kobe 的，这种情况倒是也业内也是我也听到过好几起这样的案件。 嗯， 这种案件其实才是真正麻烦的。 嗯，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好像去就是至少在国内就是去维权的也不多吧。 嗯，那像您刚才说的 关键一点就是这些创意这些东西它确实很难保护，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一个法律规定了不创意的话，可能更多的影响的是社会公众利益的边界，而不是一个就是互相抄袭的问题。因为同样的一个点子可能有一万个人有，但是可能只有一百个人会去实施，然后只有一两个人会成功。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一个点子你去阻止就是一百个人去尝试实施这样一个点子，这个有的时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 嗯，那如果说您给这些新入行的人给一些建议的话，在版权保护方面或者给一些大公司在这方面的一些建议的话，您会怎么跟他们说？ 啊，我会建议就是说我会建议这样，这个几个这些公司呢，就是第一个你要跟其他人在交往的时候，可能涉及到你的就是这个话涉及到你的创意的时候，你应该签保密协议跟这些公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要尽可能多的申请你的权利，这个里面就有一个悖论，因为申请权利比如说申请专利或者申请商标，它其实还是要挺多的费用的。如果说你申请了很多权利，对于一家初创公司来说呢，实际上它还是不一定具备这个财力，但是呢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你的关键的技术和关键的品牌申请成专利，申请成商标，把你不是你是软件或者是其他创意的话，你把它申请成著作权，权利尽可能的才可能保护到你自己。 嗯， 第三呢就是说可能很多的时候呢，你去商务谈判的时候要行动对行动，就比如说有人说要来投资你啊或者什么的，那么初期实际上应该是让他交一笔定金，那么随着项目的不断的深入呢，也不断的让他去把新的就是资金来打到你的企业里面来。 嗯， 这样呢可以避免就是说出现出尔反尔的违约的情况，但这个需要比较高的创意，就是商业谈判的技巧。这而且呢就是通常来说大公司比较强势，这确实是一个难题。我不是说游律师就是今天说一句给你一个建议就能解决的，但是如果你从这几方面 去着手的话，你可以很大程度上保护自己的权利。 嗯， 但商业上面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博弈吧，因为很多人还是诚信的。如果你很投入的跟他去做，就是做成的也是有很多，因为现在做成的这些例子，我们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嘛。其实大多数成功的人，他可能他上来也跟这个少年一样，只是他们碰到了诚信的人。 嗯，这是给弱势一方的哈，如果给强势一方的嘛，通过这样的一些案例，他们也需要吸取哪些 给强势一方？强势一方其实不用过他们算计，其实是，这我觉得是一个眼界的问题，一个是眼界，一个是良知的问题。就比如说优酷这件事情上面，那我觉得如果这个公司他后面他发的这个，在这件事情已经变成公众事件的情况下面，他仍然发这样一份声明的话，那我觉得他整个管理层团队的道德是值得质疑的。这个时候后续呢，公众就是通过不看优酷视频，或者卸载优酷，或者去多看其他的竞争对手来解决的。就是对这样一些大公司来说呢，实际上优酷这个应该是一个公关的一个反面的典型，但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一个公司的文化的理念的问题。有很多公司它其实是不愿意认错的。那我觉得既然如果大公司它像优酷这样的一家公司，它的管理层也是非常精明的人，他实际上已经经过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计算，他觉得这件事情他不应该去承认他的抄袭，然后他道歉也只是给一个表面的道歉，那么显然他也会承受这样一种公众质疑对他给他造成的这样一种损商业信誉的损害，那这时候我觉得你也可以这样做，也没什么。所以大公司我觉得不用去给他们提醒什么，因为大公司的所有的管理层的人员都是非常精明的人员，他们都会用各自不同的从公司文化的角度去计算这件事情。但优酷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对于他们公司来说，就是这样一种做法，他们可能是他们不是说只做这样一次的，可能他们以后还会碰到，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这时候不应该道歉，不然我们的模式就没办法继续了，这也是有可能。 好，那听完尤律师说的哈，其实他讲的一个最基本的点就在于说法律它保护的是创意执行出来的成果，其实是吧， 是， 但是创意呢，这个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证实是吧，你得首先把它确证为它就是属于你的， 而且 你 得是确定你是独一的一个。其实我们刚才在第一段的时候听到这个 Nico 跟优酷的王制片人的通话里面，有一个双方有一个认知上的差异，就是这个王制片人他强调他是在找演员，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种猜想，可能是他接触过很多的有类似的这种拍热气球的创意的团队，那他可能在这位王制片人的认知里面 Nico 的团队是其中的一支，所以他只是找的是一个演员。但是 Nico 强调了自己的是一个 idea。 对， 还有在刚才尤律师有说到一点我不是特别认同的，是他认为现在的法律是比较健全的，可是我认为这种健全是你站在一个客观中立的角度来看的话也许是健全的，但是如果在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甚至是全世界的互联网企业都是在野蛮生长野蛮竞争的这样一个阶段，可能就是店大欺客，就是谁流氓谁才能拿到制高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一个合理的法律，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法律，可能是说他在保护弱势的这种初创团队方面有更多的一些措施才我认为是更合理的。 没错没错，那确实，不过尤律师刚才讲到他说国内国外他确实都有这种侵权，我包括我说了好几遍，我说在看乔布斯那个书里面，他的那个传记里面，他自己都有非常多被别人抄袭那个经历，包括他当时还在皮克斯拍动画片的时候，他跟一个他的一个很信赖的朋友，但其实他是另外一只梦工厂还是什么的一个老板，他就讲了他们那个好像是拍《重重危机》还是哪一部电影，他讲了他的那个概念。好，结果人家听完之后说，哎，你这个很棒，结果人家领先一部比他还先拍出来这个电影，结果他也只能愤怒的份，他也没法去告他。 但好在乔布斯后来还成功了。刚才尤律师也提到这点，好像给我们的感觉是要么你就吃了哑巴亏了，要么你就自己再奋发图强，尽量的把这个做大。 哎，但是哈，你看这次舆论发酵哈，同样是反映大家一种心态是吧，你说换了其他的你可能不是少年，就换一个都是成年人，大家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好奇心。再一个可能他这次也是占了他题材的便宜，因为你确实看他们拍的在太空里的画面，一个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拍出来的东西，大家还是会感觉到震撼，于是心理上会天然多了一些同情心，因为你的同情心才驱动你对这个事件的关注。但是我又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肯定不是一起两起，肯定很多很多，刚才 Cathy 讲的店大欺客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做节目你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吧， 是， 所以呢，是不是在某一些方面，如 如果说大众呢已经认为某一些方它是天然的弱势的话，那在某一些的制度方面它是不是应该对弱势有一些的倾斜哈？这个我们等一会儿也值得讨论，我们先休息片刻，待会儿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来三联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说到这个维权哈，我想起几个音乐界的例子，就是，应该是去年去世的吧，写《橄榄树》的那个老先生李泰祥。他后来晚年过得非常的凄凉，那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因为你看他写了这么多的传世好歌是吧，但是他始终似乎跟这些唱片公司都没有弄得一个非常融洽的怎么样处理他版权的这么一个问题。你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刘家昌，刘家昌也写了无数传世的好歌，但是呢他就这方面处理得非常的精明，所以你对，所以别人你在什么场合每次要唱这歌，其实你都要给这个作者要付钱的， 是， 所以呢他就写了这首好歌，我一辈子之后我就不用再愁吃愁穿， 但凡有人翻唱或者说重新发行的时候，你就会再收一次。 没错，你说上次那个哪儿，汪峰，汪峰的那个春天里，当时不是被北春晚的 农民工 两个农民工唱了吗？但是之后也要打官司是吧，说不让你们唱了，你们其实在侵权。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吧，就有的他是红起来的人，他就非常非常就重视就这块我的维护，而且是慢慢的这个思维是有这根筋的才会。但是你说更加老一辈的，除了李泰祥先生还有庄奴老师，庄奴也是九十好几了，一个老人家，写过又见炊烟，写过应该小城故事也是他的作品。他也说似乎现在你说写了这么多好歌的人，他都没有办法像后来刘家昌那种，他把每一首歌他应该赚到的钱就给我到自己的腰包里面，所以还是处在一个应该也是因为他的版权的保护的意识不是那么的强烈，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现在非常能够理解说少年，尽管我还没有成为作品，但是呢我有一点点的这个 idea 出来，我都要万般的保护，这个是正常应该这样做的。 对，所以我看到有一些说法是说感谢互联网至少让少年有这样的一个在舆论场上可以给自己争取一些有利地位的，就像刚才尤云婷律师说的，他说实际上他的这个维权已经可以说是初步的有一点的成果了，至少说他有记录下来一些关键的证据，包括说在网络上现在已经是有人至少我们不会再看到，我相信这件事情已经引起这么大的舆论回响，优酷已经不会再在台面下再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再去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在台面下再做一些更加不堪的事情，这个少年也同样是有舆论的武器来缓解的。 哇，但是这个优酷哈，你还真不能小看他，他在自己的这个首页上又挂了很多什么世界各国还是亚洲各国的这种飞翔的少年，就是挂了一个集锦，可能在提醒大家，你看这个 Nico， 你别看他现在声音大，似乎大家都在支持他，但实际上他的行为也不是全世界甚至也不是亚洲的首次。然后网友就说这个太贱了，而且呢是把很多赞和支持 Nico 的这个评论他给审核说不出来，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核实，但至少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关于是不是有很多人拍摄太空什么，这个 Nico 自己有回应，就大家对这件事情讨论不要跑偏了，他们要围的不是说是说他们是第一个想出要在太空拍摄地球，用热气球拍摄地球这个 idea， 而他们强调的是说整个的他们的这个过程的这个创意，拍成一个片子的创意。所以说大家双方对于到底在围的是哪部分的权是有一个不同的认识的。 嗯哼，而且你看他现在年纪这么轻哈，就已经有这么非常也可以说是有他的一个布局在里面，怎么样写那个文章是吧，也不知道是不是高人在指点，但是如果真的是他小团队自己来想出来整个的一个自己维权的这么一条路的话，还是确实非常赞的，说明 中国有很多前途 可 限量的少年，是吧？他们不仅仅是有梦想、有勇气，而且还有谋略、有智慧。这个确实太非常值得去称赞和宣传他们。好，那既然说到刚才这个公关，优酷和陌陌他们在第一时间是给了回应，其实算是反应比较快的，因为在事发的第二天下午，优酷就已经有了一个回应。但是呢，你看他态度其实也不是非常的这个，委婉了。相对来说呢，陌陌的显得就比较的缓和一些，因为写的话呢还比较的动情，甚至是挺文艺的这么一感觉。但是优酷呢就比较的生硬，他就列了五点声明：第一，支持原创；第二呢，昨天晚上获知，给予高度关注，目前已经专项调查；第三呢，如果全部属实，会严肃处理；第四，已经安排专门团队积极和当事人取得联系；第五呢，一旦有任何进展，会及时和公众进行沟通。好，那这样的一个公关文稿哈，在尤律师看来，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到底做得够不够好？ 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仲裁者，而不是一个侵权者的角度来做这样一个公关声明。他这个公关声明稿中的两方是他的员工，他的王某的员工及他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就是这个少年的这样一个团队，是这样双方。我是作为一个居中裁判的，实际上不是，他是一个侵权者。这些他手下的员工做的这些事情是代表公司的，所以他从这个他就是首先一点从概念上面就模糊了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他还玩了一项文字游戏，就是说他说我是不侵权嘛，他认为法律上面我可能法律还不能认定我是侵权。那我觉得其实他是违法而不是侵权，因为缔约过失以及这个就是用别人图片所造成的可能涉及的不正当竞争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这都是违反法律的。当然他不是一个侵权，因为他没有侵犯著作权，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违法，就是他把这个违法这个概念呢给模糊了，就是我们没有侵权，但其实他还是违反了法律规定。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侵权大概念，他侵害了少年的合法权益，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这个声明呢是看似很精明的这样一个声明，但实际上呢背后显露出来的我觉得就是过于精明的这样一种算计，反而就是说反而让人觉得呢这个公司呢不是非常的良善。 其实陌陌和优酷都发了声明，相比之下是不是陌陌的就显得比较的高明和真诚？ 我也这么觉得，当然就跟他们的关系有关系，因为毕竟就是陌陌只是这个广告的广告主，他不是一个广告设者，他也没有做什么事情。这时候如果公关上面他如果做这一步呢，他可以就是说可以让他也赢得很多的分数。我觉得这个本身他因为也跟他没什么关系，他也可以这样发这样一个声明。但对优酷来说呢，如果发一个和陌陌类似的这样一个声明的话，是需要智慧的。但优酷我觉得他是不具有这样的智慧，虽然他们还是非常精明。 好，一个呢非常精明，一个呢是显得要更加的有智慧一些哈。但是你光看优酷的这个，你就两个感觉，一个是冷冰，一个是傲慢，是吧？他没有任何，就是你已经出问题了，是吧？ 对， 就算你觉得自己百分之百没有错，可是你已经出问题了。你首先得想想，为什么对于一个百分之百没有错的公司，它还会出问题？这个首先你在态度上你就不能这么强硬。可能 对，刚才尤律师也提到一点，就是说优酷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仲裁者的位置，是似乎他想跟他的这个王姓员工去做一个切割。他好像的意思是说，这个员工如果说有行为的过失，是这个员工个人的，可能 他自己的这个职业的操守品都有问题。 我也看到有一些网友就有一个评论，或者说有一个对于后世的一个发展，就是说千万不要你们到最后拉一个说这个王姓员工是临时工是实习生，他的行为我们公司不负责，这也是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这些大公司们将来要怎么样去处理你的基层员工的一个行为，也是蛮值得关注的。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刚才我们请教过的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的副院长杨毅老师的分析，怎么样去处理跟基层员工的关系，作为一个大公司。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是说很多的用户，我看到在网友有一些反映说已经卸载了优酷跟陌陌，那实际上已经对他们的品牌形象造成了一个损害。就从我来讲，我也会觉得优酷有点，作为一个品牌来讲，它是有点亏，因为可能它下面的每一个团队，每一个具体的做事的执行者，他在做什么，优酷作为一个管理者可能是很难，管理阶层是很难去知道下面的每一个的操作的细节的。所以那这方面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一个品牌在管理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这些东西呢？ 对，你说的可能会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事实上呢，管理层没有任何理由推卸由自己的基层员工所做出来的任何侵权的行为。 就像当年我们熟知的丰田汽车的一些在华召回的事件一样，由于集团发展速度很快，规模很大之后，它的整个公共关系系统和在一些法律相关的这些系统上反应速度很慢，这种慢就会导致企业在一些突发事件处理不及时的过程当中，被切断了它和用户之间的这种信任链条。但是这点上来讲，恰恰是企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需要同步跟上的一个能力和团队的建设。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突发事件越来越多，你的基层员工做了事情，你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回应由这个事情所带来的危机的话，那么事实上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去推卸这个责任的。 所以 那这里头我想有一个大的背景啊，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在中国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像类似侵权行为的大量的存在，这是一个大的背景。而且到了现在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很多用户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内容可能成了一个，这个事件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索。第二个呢，就是企业本身的内部管理系统啊，是不是能够对这类型的事情做出有效及时的反应。我个人的判断，像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未来的几年当中遭遇这种挑战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频率会越来越高。 所以可能类似的这种公关危机也会不断的出现。 我还需要补充两点啊，这个呢，一方面呢，需要我们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特别是用户生产内容保护，在法律体系方面和执行体系方面呢，有一个畅通的管道。因为这方面的事情以后诉诸正常的法律渠道应该会成为常态，而不仅仅是互联网上的可能带有很多个体性情绪意见的表达。它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去规范这个市场，去完善这个过程，让用户生产内容可以正常的产生交易，得到权益的保障，那么发生侵权行为的时候可以简单的诉求，透过法律渠道去解决，这样减少在由于个人情绪表达所带来的这种舆情的扩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特别想提醒的是，在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媒体传播不管是事情的当事方还是其他的观察者都需要注意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事情本身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不管是那几个少年还是后来他们拍这个片子在模仿这个动作，那么这里头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其他的法律问题，比如说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航空安全。因为像这样的长距离高空的这样一些气球的这样一些活动，在我们国家是有非常明确的法律规定要求的，你不是谁想放就能放的，因为它会极大的涉及危害公共航空和交通的公共航空的这样的一些安全。所以这点上来讲呢，我想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方面。类似的事情我们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一定可能需要放开一个更大的视野，从一个系统的角度去考虑它。 好，那刚才又听了两位的这样一个评述啊，就说呢，这样的案子可能会在中国以后会越来越多，大家就会越来越关注自己。它其实是一种个人的私有的财产，是吧？ 是， 大家对于个人私有的财产，它的保护的意识也会越来越强烈，这是正常而且是应该的。 对，而且以前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有途径去申诉跟保护自己的权利的，现在每一个就像刚才杨毅老师说到，他说特别是对于用户生产的这些内容会有一个更加强烈的保护意识。 没错没错，所以有人看完这个事件出来之后也有这么一个评论说，你看优酷就是优酷，它永远都成不了 YouTube， 这就 是 原因。 对，我觉得这就是很多我们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给人感觉就是很土，或者说是上不了台面， 就是乱，是吧？ 是， 就一个字，就乱， low， 又 low 又乱。所以我觉得如果优酷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处理的漂亮，展现出一个大型的中国互联网企业该有的责任感的话，可能会对它有加分。 没错，这才是真正和世界接轨的一种所谓新的商业文明可能。好，我们再休息片刻，等会继续。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刚才凯西讲到说，现在中国互联网其实它还是算在处在一个野蛮生长野蛮竞争的这样一个机会，尽管说很多大佬都希望有一个全新的格局和秩序出现，但是我经常有这么一个感觉，我说你看有了淘宝，有了这个腾讯，有了甚至之前我们讨论过的什么人人影视字幕组，就这样一些大的互联网的网站和它的这个所谓的工业出来之后，你会感觉好像中国人从前比较缺乏的一种好的品质，它又给重新浮上来，比如说诚信，是吧？你如果没有淘宝，你不太相信大家在没有见过的情况下我可以这么相信你的跟你做生意，当然前提就是它有很多就是有完善的制度保证，就是你如果是不诚信你会付出代价。那再一个就是你看字幕组，看人影视，他们是其实是一个分享的平台。那像优酷土豆，我一开始上的就是刚刚土豆 初创的时候，还没有跟优酷合并的时候，他号称是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给我们的冲击是什么？就是众生平等，是吧？这些概念你都是觉得你从前在大陆好像不是那么的被彰显的这样一些好的理念，但是因为有了他们被彰显，但是现在慢慢的发展出几大的巨头，他们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时候，你就会担心从前你们张扬的这样的一种特质，美好的特质，它会不会随着你的店越来越大就慢慢的背离你最初的那样一个构想，这个是非常可悲的。我觉得 对，你刚才说到淘宝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淘宝是因为它建立了支付宝的这个体系，几乎是成为了行业的一个标杆。因为我记得支付宝团队里面他们是有请一些专门处理这种商业信誉问题的警察来作为他们的一些顾问的，有一些警官作为他的顾问，甚至是管理者。那这样的话，我觉得现在就变成是说是在每一个这种互联网的分别的这种行业和领域里面的话，你的这个大佬你要在最初设定的你的标准成为行业的一个标准，但是你在设定这个标准的时候，你是不是够公平，是不是够正义。可能说阿里巴巴的这个支付宝做的还算不错，那现在在视频分享网站方面，优酷土豆这些大佬们他们能不能够做出一个行业的标准来。 没错，所以呢，这可能也就是上次我们在讨论互联网大会之后问到魏武辉老师一个问题哈，就说中国的企业跟世界一流伟大的企业到底差在哪儿？他说的是想象力，其实我觉得并不尽然，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你有没有成为伟大的那样一个决心。就像刚才尤律师说到的，他说对一些大公司来说，他当然非常的精明，可是如果说一个企业仅仅给人印象是精明，我相信你永远离伟大你就是沾不上边，是吧？ 是， 你作为一个伟大人物，你不是每天在那算计，而是说我到底会给整个社会甚至全人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理念上的革命式的冲击和革新吗？如果说这个没有的话，那也就仅仅是好吧，你就是中国的优酷，你就是从YouTube 学过来的，拷贝 YouTube 这样一个模式的一个网站而已，是吧？但我相信这应该不是现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追求的一个目标。好，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以上就是三 D 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拜拜， 拜拜。